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中关村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异地生根，秦皇岛分园树立京津冀协同发展样板。 新发地将在河北建立物流园，每年进京货车减少1000万辆次。 车管部门推出简政放权便民服务8项措施，业务网点更加便民。 高照录取今天启动，预计录取率仍在80%以上。 公交集团商务班车推出限行日预订服务，北京车主限行日可以预订公交出行。 高校图书管理员盗走500多册古籍，网上拍卖获利110多万元。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拥抱京津冀，共谋新发展。 新闻广播记者曹丽日前跟随海淀秦皇岛携手打造河北沿海科技增长极采访报道组赴河北秦皇岛采访，目睹了中关村海淀园科技企业在秦皇岛分园落地发展的情况，来听报道。 秦皇岛距离北京290公里，在那里由中关村海淀园协调引进的一些科技项目已经落地生根，开始进行研发和生产。从事智能交通开发研究的千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去年在秦皇岛设立分公司以后，业务很快开展起来。副总经理贺京鹏介绍， 我们现在在秦皇岛呢，现在建设的叫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平台。现在我们现场操作呢，是在装这个车载终端。我们整个平台叫 这套终端系统包括智能顶灯、智能计价器以及摄像头、音频采集设备等，可以满足从司机管理到导航再到调度等多方面的需求。未来千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为秦皇岛出租汽车和公共汽车提供信息化服务的同时，还将利用这里连接华北东北的优势，着手建设北方区域数据汇聚中心，服务周边省市。生产消防应急电子产品的北京恒业世纪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计划在秦皇岛建设7条生产线，目前其中的3条已经建设完成投入使用。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严虎生见到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在这里发展感觉不错。 感觉不错，而且我这儿人啊，这个北京那儿的人啊，最初啊也不愿意过来，现在他们有点不愿意回去，觉得这儿物价也便宜，房价也便宜，是吧？基本上都是不愿意回去，但是有时候我一般要劝回去。 2014年5月11号，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成立。一年多来，海淀园已经帮助秦皇岛分园协调推进了50多个高新技术项目落地秦皇岛。其中，千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漫游世纪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等5个项目已经完成注册并开展运营。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胡英杰在评价与中关村海淀园的合作时表示， 我们和海淀的合作呢，应该主要在这个大的这个战略下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那么这种引领主要在高新技术产业这个发展上，因为来的这些企业啊，都是一些高技术企业，说对我们开发区的整个今后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会起带动的作用。现在从你说总经济总量上还没有达到那个规模，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呢。 据北京日报报道，今年10月，河北高碑店新发地农副产品物流园将启动运营，承接以北京新发地为首的首都大型农贸市场的仓储物流功能，由此每年可减少进京货车1000万辆次，新发地市场周边拥堵难行的局面有望缓解。物流园相关负责人杨慧东介绍，北京新发地在全国建有13个分市场，高碑店物流园规模最大，建设水平最高，项目占地2081亩，比新发地本部还多200亩， 建筑面积160万平方米，总投资54亿元。2013年5月开工，目前果蔬和进口果品交易大厅、香蕉交易市场、低温冷库等已经建成，占总工程量的85%。其中，香蕉库今年4月已经投入使用。 据新华社报道，要建立起严以修身的制度保障，推动改进作风制度常态化，让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得以坚持、巩固和深化。这是北京市委常委三严三实专题交流研讨会上一位领导同志的发言。学习材料有触动，专题调研有收获，交流研讨有实效。北京将三严三实结合工作要点，成为推动改进制度作风常态化的持久动力。北京市将专题学习研讨纳入市委市政府理论学习中心组2015年学习计划，整体谋划安排专题学习研讨的时间、内容和方式，要求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开展个人自学和集体学习，将理论学习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每次交流研讨会前都应进行专题调研，听取党员群众意见。在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带头示范下，北京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党委党组认真拟定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学习计划，在专题党课讲完后迅速进入第一个专题的学习研讨。截至目前，16个区县233家单位均组织开展了集体学习，149家单位开展了专题研讨交流。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长王安顺5号晚会见了来京出席中德法治国家对话第15届研讨会的德国联邦司法和消费者保护部部长海科马斯等德方嘉宾，国务院法制办主任宋大涵一同会见。王安顺说，本届研讨会以反家庭暴力法律制度和机制为主题，在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北京市高度重视反家庭暴力这一世界性问题，相信本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必将促进双方深入交流法治经验，有效保护公民权益和家庭幸福。马斯表示，德方始终将中德法治国家对话研讨会作为两国加深了解合作的重要渠道。 北京市公安交管局车管所昨天召开媒体发布会，公布简政便民8项措施。通过各部门之间的数据资源共享，许多网上可以核查的信息不再需要当事人提交证明，同时办理业务的网点更便民化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在发布会上，北京市公安交管局车管所副所长张铁岭介绍说，这8项措施中包括4项取消审核、2项简化，并推出2项便民服务。 取消外迁业务时，要求买车方提供打印的暂住信息证明；取消机动车档案补件业务时，出具的派出所证明、车辆查验。 车管所相关负责人沈宇辉解释说，持有外地暂住证的买车方在花乡、盛华、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办理转出业务时，无需提交暂住证明。另外，简化补件档案手续也主要针对转出车辆。 转出过程中啊，档案有的就丢了，转入地就办不了手续了，他得回转出地再补这个档案。补件这个档案的过程中呢，咱们简化了相应的手续。 而对于需要出国换驾驶证或办理保险以及异地办理营运资格的驾驶员，新措施为他们简化了开具驾驶资格证明、无事故、无违法证明的手续。沈宇辉说， 原来驾驶资格这手续要到我们车管所来办，有没有事故的证明呢，是到我们局事故处去办，有没有违法信息的，到我们局法制处去办。这些信息啊，没有联网，现在呢，到一个地点，所有的交管部门的窗口啊，是都可以出具了。 同时，新推出的便民措施也拓宽了申领和补领登记证书的渠道。车管所副所长张铁岭说， 在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增加首次申领、补领登记证书的业务，对于集中办理机动车查验20辆以上的社会单位，车管所安排检验民警提供上门服务。 新闻广播消息，从今天起，公交集团定制商务班车将针对私家车主推出限行日预订服务，为私家车主限行日出行提供新选择。目前定制商务班车乘客中70%左右是私家车主，很多车主选择在限行日当天乘坐商务班车出行。定制商务班车限行日预订服务推出之后，可以根据私家车主的限行情况，一次性预订商务班车线路开行周期内限行日期的座位。 限行日预订服务可以通过订制公交平台或订制公交 APP 预订。另外，从7月13号起，订制商务班车还将开通黄村到白石桥的新线路，方便黄村丽园、郡城、青岛家园等小区居民通勤出行。线路途经经开和西南三环的公交快速通勤走廊，到达白石桥四道口地区。 据北京日报报道，今年本市高招录取工作将从今天起到8月13号进行，高招实际录取率预计与去年持平，仍在 80% 以上。今年高招录取分本科、专科按录取批次顺序进行，本科提前批、专科提前批，实行顺序志愿投档方式，本科一二三批、专科普通批，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方式。如果有高校招生计划没有完成，将根据情况依次进行批次分数线上征集志愿录取和降分征集志愿录取。本科平行投档时，根据考生所填报志愿高校顺序投档到排序在前而且有计划余额的高校，分数相同的考生符合同一所高校投档条件而且计划余额不足时，将依次比较语文、数学、文理、外语、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科目的成绩，对单科成绩高者进行投档，直至完成招生计划。单科成绩都相同的，同时投档。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公办高中国际班的加试线近日出炉，并陆续开始面试。记者了解到，今年各国际班的加试线普遍水涨船高，预计部分国际班的实际录取线可能会反超统招线。今年中招，本市共有20多个公办高中国际课程项目，计划招生1400多人，属于提前批招生。由于中考难度调整，今年考生分数整体有所上涨。数据显示，11学校国际班去年录取线是545分，今年加试线为552分。北京四中国际班的去年录取线为550分，今年加试线为555分。101中学今年加试线为545分，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加试线为550分，人大附中加试线为530分，首师大附中加试线为545分。据介绍，加试线仅是国际班入围的条件之一，面试仍会把学生的英语水平以及是否适合国际课程作为重要考量。比如二中国际班的招生简章要求考生目标明确，有良好的行为习惯，中考成绩、专业测试成绩优异。11学校加试的考察内容则包括数学、英语、英语口试以及综合面试，更加注重学生的沟通能力、团队意识和合作能力。 第二届首都特色创新驱动临床研究论坛昨天在协和医院举行，论坛吸引了来自北京地区的70多家医院的600多位科研管理人员和临床医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的报道。 2010年，北京市科委启动实施首都临床特色应用研究专项，支持北京地区医疗机构开展临床创新性研究。专项实施6年来，累计投入科研经费1亿9000万元，资助北京地区79家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了928项临床特色诊疗技术的研究。目前专项已经有200多项课题结题，中国黑色素瘤的靶向治疗、小儿腔镜外科诊治、食管癌术后放疗、嗜血细胞综合症的治疗等近40项研究成果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并在临床诊疗中得到应用。在本次论坛上，北京安定医院王刚、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姚晨等专家学者分别做了临床问题如何转化为科学问题、临床选题的方法学考虑等学术报告。论坛还发布了2014首都临床特色应用研究专项汇编辑。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学校图书管理员胡某工作10多年，因晋升无望、心生不满，多次盗取珍贵古籍在网络上拍卖。海淀公安分局经过工作，破获了这起案件。海淀警方近日接到了一所高校报警，称校图书馆内古籍被盗，并且被盗的图书正在网站上拍卖。海淀刑侦支队等多个部门成立了调查组，立即展开调查，发现在这家网站上成交的古籍已经有160多套，总价值在100万以上。校方曾高价买回了几本古籍，鉴定之后确认正是校图书馆失窃的古籍。 民警很快锁定了在校图书馆古籍部工作的胡某，并将他抓获。在他的家中起获图书238套，500多册，大多是清代民国时期的古籍，其中不乏保存完整的极为珍贵的善本。经讯问，犯罪嫌疑人胡某称，自己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在校图书馆工作，至今已经有10多年，但是先后几次评职称都没有自己的份儿，心里有些不满，于是动起了盗窃古籍在网站上拍卖的念头。从2014年至今，胡某先后在网站卖出图书160多套，每套售价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并从中获利110多万元。因涉嫌盗窃罪，胡某已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 2015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李小新，女，1950年出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他是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海归，却来到这个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小科室。30年间，凭借精湛的技术和积极的开拓精神，他把这里变成了名扬海内外的著名眼科中心，推动了我国眼科诊疗技术进步。他制定的治疗原则，让北京地区早产儿失明的比例减了一半。在患者心中，他是爱与光明的化身，是当之无愧的光明使者。 张玉新，女，1952年出生，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天龙苑社区居民。自1972年结婚后，张玉新就服侍公婆，操持家务，与一大家七口人和睦相处，特别是悉心照料天生智障的小叔子43年。让小叔子也能享受和正常人一样有尊严的生活。 钟清林，男，1962年出生，复员军人，共产党员，三林星携程经理。钟清林自1989年开始以一辆三轮车起家卖鞋，到现在拥有100多平米、上千款鞋的店面。他深知普通百姓挣钱不易，所以全部采用薄利多销，深受顾客的喜爱，店铺也多次获奖。因为有着 Rh 阴性 O 型血，他还是稀有血型爱心之家骨干成员，累计无偿献血5600毫升。 李国福，男，1971年出生，北京祥龙出租客运有限公司驾驶员。他曾和路人一起截停企图逃逸的不法之徒，他冷静周旋，抓获散播假币的犯罪分子。他曾保护酩酊大醉的女乘客，多次送还乘客丢在车上的物品。他让的哥这个普通的职业在老百姓心中变得不再普通。 伦志清，男，1950年出生，南菜园社区居民。伦志清善于用科学知识解决问题，他搞了许多节水小发明，用在热水器、洗碗池和抽水马桶上，还改造了洗衣机，这些能让一个三口之家每月节约5吨水，实实在在用科技改变了生活。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有问题请拨打咨询电话6566-156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19，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简讯。本月起，个人在办理无偿赠与不动产土地使用权免征营业税手续的时候，无需再向税务部门提交赠与公证材料。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公告，在本市如果办理一套受益额为300万元的房产，无偿赠与免征营业税手续，可以省去25400元的公证费用。 首都之窗昨天公布北京市贯彻质量发展纲要实施意见2015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针对生活用品、食品药品等产品构建质量安全突发事件监测预警网络，建立婴幼儿配方奶粉等重点高风险食品可追溯体系，探索对质量失信行为的联合惩戒制度。 继4月30号津冀市交列车开行受到天津市民的欢迎之后，北京开往蓟县盘山景区的城际快速列车也将于7月10号开行。北京始发站位于北京东站中到蓟县站，快速列车使用 K 字头空调车，运行方式一站直达，早晚各开行一队，全程运行59分钟。 由积水潭医院、中日医院、天坛医院、北大六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8人组成的专家组7月4号出发，目前已经投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6.5级地震救治工作中。专家组组长由积水潭医院重症医学周宁主任医师担任，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刘洪波大夫参加医疗队。 今年秋季开学，东城区少年宫将开设烹饪、服装设计等10多门职业体验课。由于校园加固，今年9月已经24年没有搬过家的东城区少年宫将从东二环搬到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院，其培训班将分散到北京国际职业学院和平里、鼓楼和北京站3个校区，周转期为1年。 门头沟区军装中心小学2座由白色彩钢板搭建的临时教学楼昨天被拆除，这2座2层小楼建筑面积共2000多平方米，施工人员将在原地建起2栋砖混结构的正规教学楼，并在9月7号开学前完工。 在网上发布有人因股票大跌在北京金融街跳楼不实信息的网民5号已经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3号有传言称有人因股票大跌在北京金融街一大厦跳楼身亡，北京警方当晚发布消息称其中图片视频都是7月3号江苏南通一名男子从当地某大厦跳下的情况。 房山区5号清晨发生一起2车接触后撞向公交车站的事故，已经造成5人死亡。事故发生后，警方立即赶赴现场抢救伤者并开展工作，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西南部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东北部、东南部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西北部空气质量3级中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秦倩，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哎呀，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爱车保养想去 4S 店，没时间又嫌贵。 7月16日准时开抢 ，4S 店小保养88元还能上门取送车， 什么神器那么牛？ 乐车帮 APP 指尖上的养车神器。7月16日当天下单，小保养88元，现在下载还送600元大红包。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放心肉难以溯源，消费者怎能放心？朋友圈热传的退休子女领取独生子女费消息不实。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本市从2011年开始建设放心肉工程试点，食品包装上能追溯产地源头的溯源码被认为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有效方式。在市商务委的推动下，各大超市的肉类柜台旁设置了查询终端。然而有听众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很多超市的查询终端不能用，扫描不了追溯码，更无法显示肉品来源，查询机成了摆设。新闻广播记者龚健实地走访，请听报道。 记者来到方庄一家大型超市的肉类柜台，导购正在大声吆喝推销一款精品猪肉。 这个是属于那种什么追溯产地的那种吗？ 可以啊。 怎么查呀？ 找那家。 导购拿了一盒肉，把包装上的条码对准放心肉追溯查询终端，但是并没有扫描成功。记者又来到另一家大型超市，挑选了一盒鸡翅，请导购帮助扫描追溯码。 应该是拿这个码扫吧？ 这不是追溯码，这是那个前说那个条码。 这盒鸡翅的包装上只有超市贴上去用于收银的条形码，没有能够追溯产地的溯源码。为什么这些肉类制品无法用终端查询呢？记者拨打了放心肉追溯查询终端上公布的热线电话，随后客服经理耿先生回复说， 终端的那个查询机暂时能满足的只是说咱那个猪肉这一块，如果有那种外地肉或者是说精品肉，暂时的话它那个系统是有可能是查不出来的。 记者又来到潘家园附近的一家大型超市，挑选了本地产的顺心牌的肉馅，打出价签后让导购去终端扫描。 系统没过来， 没找到商品码的时候，扫一下。 这两天机器坏了。 机器坏了。 放心肉热线客服经理耿先生说，这种情况并不正常。 终端那一块就是超市，他要每天他要把那个货的来源地的信息需要走一个网络，把这个数据做到前端以后，咱们才能实现这个追溯的功能。 耿先生说，他们也会去超市现场查看，督促超市录入数据，但是并没有强制性的措施。北京市商务委从2011年开始建设放心肉工程试点，尝试建立猪肉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管理机制。这项工作已经开展了4年，工程进展记者无从知晓。作为广大消费者中的一员，如今在超市里扫描一块本地产的肉，仍然无法看到它的来源。 热线求证。 热线观察员何稿打进新闻热线6515963，反映在微信朋友圈里，不少人都在转发一条关于退休人员可以在7月份领取独生子女费的消息，但他并不确定消息的真假。 我收到了一条朋友发来的微信，他说请注意了，你单位如果有60岁以上的退休人员，如果他们呢是属于只有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家庭，可以到居委会呢报名申请享受计划生育的奖励辅助资金，每个人每年是960块钱，两口子呢是1920块钱。报名的日期呢是7月1号到30号，过期呢就只能等到明年再办了。 记者向北京市公共卫生服务热线12320询问消息是否属实，工作人员说， 那我不建议您相信，目前咱北京市也没有这样的政策。给您说一下现在咱们关于独生子女的这个补助，首先是这个每个月的这个，这是父母双方每个人每月目前是5块钱，然后呢还有这个一次性奖励费，是女方也就是母亲这方满55周岁，男方呢就父亲这方是满60周岁，这个可以领取每人不少1000元的一次性奖励。 关于独生子女费用该如何申请的问题，12320客服工作人员说， 申请的话，一个是看他这个情况，如果说他现在有工作单位，那就由工作单位发，然后如果说是他的档案存在，比如说人才啊、职介所呀、这些的，那就是由这个存档单位发，然后如果说个人的委托存档的话是街道发，还有一种就比如说档案存在这个街道的无业人员呢，那就街道这块发，另外就是农村的居民是由乡镇人民政府发，如果说以后再遇到这个，您也可以直接问问街道计生办，他这块也知道这些方面的详细的规定什么的。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清凉夏日，乐游长隆，办理工银长隆联名卡，享长隆各大主题公园购票5折优惠，各一次，24小时泊车免费，指定酒店住宿9折，快来办理吧！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我打， 我打。 手下留情， 我打的人保直交专线4001234567，未投保客户成功试算车险保费，就送10000毫安移动电源，电话打起来，电源拿到手。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肾虚金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来关注路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汇村出口到双桥交通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路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我怕黑专车知道我的手机住址，我怕黑专车可能伤害我。我是海清，要安全我只选神州专车，神州专车就是安全，神州专车。 农行漂亮的妈妈信用卡，每周六必胜客满120减60， 味千拉面满百返50， 屈臣氏满120减60， 一元惠购格瓦拉电影票2张，更独享成长教育、母婴会享、健康保险专属特惠。 活动详询农行官网。 还在为挑选基金发愁吗？交通银行能为您提供智慧选基，基金诊断一站式。